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余威和赵平凡在茶馆里要谈正经事儿了。余威从包里拿出一个像档案袋一样大小的信封，放到桌边。赵平凡用眼角瞟了一眼信封，却装作没看见。余威对赵平凡说： 哎，上次咱们说的那事儿啊，我已经办妥了，这些东西你看一下，签个字就行了，你留一份，其余的我给他们带回去啊。 说完他便把大信封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些打印好的文件给赵平凡递过去。赵平凡接了，却并没有马上翻看，而是随手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对余威说： 这种法律上的事情啊，我不太懂，你给我说说就可以了啊。 余威心里暗想，这赵平凡是总裁助理，天天和公司的法律、行政、人事部门打交道，居然说不太懂法律上的事情，分明是在做戏，不过是想摆摆姿态，拿拿架子罢了。余威觉得好笑，但还是克制住了。 哦，你看啊，这家普莱特公司在我们科曼的代理商中是比较大的一家，一直都做得不错，而且各方面也都还比较正规。公司的股东是两个人，我和他们俩都很熟，关系不错。现在商量好的办法是这样的，他们答应给你 5% 的干股，直接无偿无条件的转让给你，这 5% 的股份只在分红的时候有效，没有其他权益，没有表决权，反正啊，你就一年到头什么都不用管，年底的时候拿他们利润的 5% 就行了。 赵平凡好像无意地随口问了一句， 他们一年的利润大概多少啊？ 余威沉吟着回答， 这几年每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多万，不到3000万，至于利润嘛，不是非常清楚，他们两个告诉我说是大约在300万左右吧，就按这个数粗算，每年15万的分红也还可以了。 赵平凡这才把刚放在凳子上的文件拿在手里翻看着。 钱不钱的无所谓啊，大家都是朋友嘛。 余威看他拿起那些文件就说， 都是他们律师给准备的，股东会决议啊，股权转让协议啊什么的，凡是你名字下面留了空的地方啊，就是需要你签字的，他们做事很规矩。 赵平凡边看着文件边对余威说， 大家在一块啊，都是为了做点实事，我这边肯定也会尽力的。我们那个网中宝产品啊，我会首先交给这家。 他顿住了，在文件中查找着，接着说， 这家普莱特公司来做代理，我可以让他们做总代理，给他们的折扣也可以再大一点。刚开始做新产品啊，盒子这边本来就该多让利给代理商嘛，你说是不是？ 余威笑着点了点头，嘴上说着， 哈，这就要你赵祝总给他们写政策倾斜咯。 心里想，这话其实不必说，赵平凡一定会向他自己多倾斜多让利的。赵平凡合上文件，笑着问余威， 哎，我说你老余和他们关系不错吧，啊，要不 要不怎么挑了他们呢？ 余威知道赵平凡想了解什么，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和他们就是朋友，处得久了，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也比较信任。项目上、价格上、年底的返利上，我能照顾的就照顾他们点儿。我和他们公司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你放心好了。 赵平凡忙摆着头说：哎，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看你说的。 外面街上的人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稀少了，几家饭馆门前刚才还人满为患，现在已经空出了不少张桌子。天已经黑了，外面已看不到什么景色，偶尔有个女孩走过，也已经根本看不清轮廓，更不用说容貌了。余威便把注意力往茶馆里面转移，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各张桌子几乎都上了客人，那几桌打牌的仍然非常热烈。余威只要稍微竖起耳朵听一下，就能分辨出来每张桌子上大致的战况。附近角落里原先空着的桌子现在都有了人，余威逐个扫了一遍，发现全是一男一女，岁数似乎也都是三十多以上的。可是无论余威多么专注，都听不到人家在嘀咕什么，只能看见那些男男女女脸上的表情，像整个茶馆里面的光线一样暧昧。余威心想，看来自己也已经到了该约个半老徐娘来泡茶馆的阶段了吧。但又不甘心，自己才三十多岁，他找的女孩一般都要比他小十岁，这么一算，还是再过些年，等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再来茶馆泡三十多岁的女人吧。余威的眼睛、耳朵和心思都在忙着，无意中把赵平凡晾在了一边。因为余威准备和他谈的事情已经谈完了，本想再闲坐一会儿也就散了，没想到赵平凡的一句话把他给拽了回来。 哎，老余啊，还有个事，陈总前几天和我提过啊，这事儿啊得和你商量商量。 余威一听，立刻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收了回来，进入临战状态。赵平凡打了陈总的旗号，应该不会是小事。余威笑着说：哦，我听着呢，陈总有什么指示啊？ 赵平凡也笑了： 嘿，什么指示啊，这方面你是专家，陈总和我是想让你给出出主意啊。 余威微笑着没说话，他在等赵平凡接着说。凡事变得这么客气的时候，一定是比较难办的事。赵平凡这回不怎么拉他习惯带的长音了，而是挺利索地说： 是培训和考察的事，陈总回来以后就和我开始张罗这件事。嘿，这一张罗就发现这事情还真的不大好办啊。当初咱们谈合同的时候啊，不就是留了一笔钱准备出国培训和考察时候的用的吗？而且我记得当初咱们留的就已经不少了，当时觉得肯定够了，可是现在一张罗就不行了，太多的人要去啊。当初咱们搞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个部门的那个部门的都说和他们没关系，也不参与也不支持，咱们费了多大的力才把这个项目争取下来。现在倒好了，一听说要出去考察、出去培训，全都找上门来了，积极性这个高啊，都不用动员，都争着说他们对这个项目如何如何的重视，都要派最得力的人参加项目组。我心想，哼，这帮混蛋都是只想参加考察组，等考察回来真到做项目的时候，肯定全没有影了。可陈总是个好人啊，心眼软呐，也觉得有个机会能多让些人出去看看也好，起码回来以后不会唱对台戏啊，不会给这个项目添乱。 老于啊，我理解陈总的意思，但关键是个钱字啊。咱们一家人不说见外的话，你也知道我们合资现在预算很紧张，就这些钱干了这个就干不了那个了，捉襟见肘啊。我和陈总都想不出什么主意，这不想听听你的想法吗？ 余威的脑子刚开了片刻的小差，现在又立刻高速运转起来了。他听赵平凡刚说第一句话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太多人要出国考察培训，预留的费用不够了，何志想从其他地方挪些钱过来。而且余威已经猜到了他们在打什么主意，现在的关键是要赶紧想出对策。余威忽然觉得他开始喜欢起赵平凡的啰嗦了，因为他越啰嗦，余威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现在余威还没有完全想好对策，他还需要些时间，所以他要让赵平凡再啰嗦一下。余威便装作痴痴地说： 哎，那你和陈总是怎么商量的呢？ 赵平凡试探着说： 陈总让我问问你啊，看能不能在软件款项上想些办法。咱们的合同已经签了，按说也不能结你们软件的金额了，可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哎，老于啊，你看能不能这样，我们按合同把软件款分批给你们打过去，你们收到首期款以后啊，再给我们返回一部分来，具体返回多少数目咱们可以再商量，用什么名义返回都成，我们就用这部分钱补足培训和考察的费用，你看怎么成啊？ 余威暗笑，早知道你们就会想从我的软件上做文章，都已经签了合同了，150万美元已经比我想要的数少了20万美元呢，还想再扣一些回去，休想。余威正好已经想出了对策，现在是思路清晰，胸有成竹了，他要让赵平凡欣然接受他想让赵平凡接受的东西。余威很诚恳地说： 老赵，出国的事的确是大事，陈总想多派些人出去也是对的，而且还应该把一路上的条件都安排得更好些，所以的确应该多争取些预算。我来之前就想和你说件事儿，和出国经费的事情没准能联系起来，可能两件事能一块儿解决呢，你想不想听听？ 赵平凡虽然心里只惦记着出国经费的难题，本不想听余威再提什么另外的事情了，可是又不好不让余威说，毕竟要想挪用软件款还非得有余威配合才行。又听余威说可能解决出国经费的问题，便忙说： 啊，你说你说，一起商量嘛啊。 余威便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的，前几天碰到你们信息中心的几个人聊了聊，看来他们都有些想法啊，不知道你和陈总有没有听说。 赵平凡摸不着头脑，纳闷地说： 没有啊，哎，什么想法？ 余威接着按他设计的思路说： 何志一直是用微软 Windows 系统的服务器，听说你们要换成跑 Unix 系统的服务器，信息中心的人心里没底儿，于公于私都有些想法。你看啊，于公他们对新机器不熟悉，也没有经验，担心短时间内掌握不好影响项目的进行。于私呢，担心公司会招聘懂新机器的新人来，他们这些老人又不会 Unix 技术，人人自危啊。 赵平凡还是有些糊涂，糊涂当中带着些不快，他瞥了一眼余威说： 就是因为你们科曼的软件最好装在 Unix 的机器上， 我们才不得不买新的服务器嘛，又不是我们自己非买不可。 余威立刻坐直身子，睁大眼睛，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 还不是 ICE 和维希尔那些人这么说的，他们当初和我们争这个项目的时候攻击我们，说我们科曼的软件只能运行在 UNIX 系统的服务器上，想用这一条把我们给挤出去。哼，我们自己可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的软件不能装在 Windows 的服务器上。科曼这么大一家公司，全世界这么多用户，当然有装在 Windows 服务器上的，哪能都是装在 UNIX 机器上的呢？ 赵平凡开始明白了，但因为这个思路对他来说太新，他还感觉有些不踏实，便接着问，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买 UNIX 的服务器，就用现在有的这些机器来装你们的软件，然后就可以用准备买服务器的钱去安排培训和考察的事？ 是啊。 余威知道赵平凡已经上套了，他还要趁热打铁。 已经批下来的买服务器的钱足够了，都够每个人出两次国的了，而且钱是你们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嘛。另外，这也打消了信息中心那帮人的疑虑，他们要不然还针对我们科曼有些抵触呢。 赵平凡还要再确认一下，他的心里才能够真正的踏实。 哎，信息中心肯定不想换机器的呀，他们当然想用他们已经熟悉的技术啊，也的确是担心你们科曼的软件影响他们的饭碗。可问题是，你们的软件装在微软系统的服务器上，真的没有问题吗？这可不能有半点含糊啊，老于。所有人都说你们的软件只能用 UNIX 的机器，买 UNIX 机器也是你们建议的嘛。 余威仍然理直气壮，他很清楚这种关键的时刻一定要顶住，他必须给赵平凡充足的信心。 那是竞争对手对我们的攻击，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当初没有坚决地反驳他们，也是为了和你们配合一起演戏。当初 ICE 为什么能够信以为真，真以为你们会和他们签合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你们肯定不会买我们的软件。他们觉得你们已经相信了他们说的科曼软件有缺陷的话。如果我们当时争论这个，说服你们不信他们的话， ICE 就不会觉得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拿下项目，就不会轻易上当的。科曼的软件装在你们现有的服务器上，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给你打保票。 余威稍微喘了口气，又喝了口茶，也顾不上咂摸里面的甜味了，赶紧乘胜追击。 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要不然培训和考察的费用从哪儿出啊？让科曼收到软件款再返给你们一部分，外企的内部审计都很严，这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很难操作。如果你们扣出一部分款项不付给我们，总部肯定就得急，一定不会答应。如果你们想修改合同，少买一些软件，把钱留出来出国用，那也得惊动我们总部啊，这事儿也就越闹越大，总部肯定会不高兴。你想啊，陈总和你们去美国，整个培训和考察都得靠我们总部那帮老美给你们安排，如果他们不高兴的话，我真担心这一路上可能有照顾得不太好的地方，我也是鞭长莫及，美国毕竟不是咱们的地盘啊，你说是不是啊？ 赵平凡沉吟着，他没有说话。余威就拍了下手，斩钉截铁地说， 老赵，你要觉得我空口无凭，咱俩可以这样，我明天就让工程师模仿你们的 Windows 服务器的配置搭一个模拟环境，然后把我们的 Windows 版本的软件装上去给你们看看，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咱们再说其他的办法。 现在轮到赵平凡的脑子转得飞快了，余威这一大套滴水不漏的说辞的确让赵平凡挑不出毛病，他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十全十美、一举多得的办法。 因为余威的所有理由都是站在何志公司的角度来考虑的。可赵平凡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舒服，他是准备好了来让余威从他们的软件款里让出这笔钱的，怎么就自然而然地让余威把矛头转到硬件款上去了呢？可余威说的也的确很有道理，环环相扣，赵平凡想了想就打定了主意，不管那么多了。赵平凡看着余威，刚才皱着的眉头全都舒展开了，笑着说： 哎，还是你考虑的全面呢啊，要不怎么陈总让我找你商量呢啊？ 忽然赵平凡又僵住了，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又不见了，像是猛然想起了什么，对余威说： 哎呀，还有个事情刚才没想到啊，还不那么简单，这也得考虑进去。 余威的心里又像被凉水激了一下，抽紧了，可他脸上不动声色，嘴上也平静地说：什么事啊？一惊一乍的啊？赵平凡琢磨了一下怎么说好，然后才开了口。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赵平凡像是又想到了什么，他对余威说：“ 哎呀，还有个事情刚才没想到啊，还不那么简单，这也得考虑进去啊。” 余威心里又像被凉水激了一下，抽紧了，可他脸上不动声色，嘴上也平静地说：“什么事儿啊？一惊一乍的啊。”赵平凡琢磨了一下怎么说好，然后才开了口：“ 你知道吗？有个老范，范宇宙，那个范州公司的。哎，老余，你和他熟吗？” 余威又立刻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刚才抽紧的心终于又可以放松了。他心想，老和赵平凡这样的人打交道，迟早得死在心脏病上。嘴上却说：“哦，范宇宙，见过几面，谈不上熟。”赵平凡接着说：“ 我们这个项目他也花了不少功夫啊，跑前跑后的，和我的关系也算还不错。如果没有咱们今天谈的这个事情啊，我就准备过两天让信息中心和他签合同了，从他那里买 Unix 的服务器。可现在如果我们不买服务器了，就让老范白忙活了，还空欢喜了一场，你说这个怎么好啊？” 余威听着心里就在笑，他知道赵平凡肯定是已经拿了范宇宙的好处，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帮范宇宙办成事儿了。正愁呢，怕范宇宙把好处又要回去。于是余威便开导赵平凡：“哎呀，老赵，这有什么，天有不测风云，又不是你不帮他忙。再说做生意的哪有奢望做一个成一个的呀，做不成就连朋友都不做了吗？买卖不成情谊都在吗？我虽然和他不熟，总也了解一些。你放心，像老范这种人做这么多年生意了，这些道理一定懂的。虽然这次你们没从他那儿买机器，可你这个朋友他一定愿意交的。” 赵平凡嘀咕着：“老余啊，我这个人就是心软啊，最怕看到别人失望，尤其是朋友。可怎么和他说呢？我是不好意思当面让他失望啊，打电话吧又开不了口啊。” 余威简直觉得赵平凡这个人有些可气和可恨了。想到自己以前在别的项目上也曾经被钱平凡、孙平凡们像耍范宇宙一样的耍他这个余宇宙，他真想把杯子里的茶泼到对面那张脸上。不，茶水此时已经凉了，这杯子也太小了，应该把角落里放着的那壶开水整个泼过去。余威怎么想的，赵平凡根本察觉不到。余威修炼多年的功夫，完全可以面对一个他切齿痛恨的人，目光中却是饱含着尊敬、亲切，甚至爱慕。余威再一次把手伸过去，拍拍赵平凡放在桌子上的手：“老赵，你是好人呢，要不咱俩也成不了这么好的朋友。这样，我当一回恶人吧，我去找范宇宙说明一下情况，再好好解释一下。虽然我和他不熟，可我们都是生意人，好交流，合作机会也多嘛，你看行吗？”赵平凡立刻抬起头，满脸笑着，这次轮到他表达感情了。 他抓住余威的手摇了摇。 哎呀，老余啊，那可谢谢你了呀。哎呀，你告诉老范，我这里肯定会尽力再找机会，一定还有机会可以合作的，让他放心好吗？ 余威明白赵平凡是想让范宇宙放了心，他赵平凡才能真正的放心。余威瞥见那几家饭馆的伙计已经都出来收拾桌椅，还把遮阳伞收起来搬进去了，他觉得很得意，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叫成就感呢？这几杯茶喝的也真叫一波三折了，有危机也有机会，有好事也有坏事，而他恰恰把危机都变成了机会，把坏事都变成了好事，一切迎刃而解，一切随心所愿。余威他自己有些飘飘然了，他有些奇怪，怎么这洞顶乌龙居然也能醉人呢？余威用眼角瞥着周围桌上的人，打牌的声嘶力竭，目光炯炯，约会的轻声细语，眼色迷离。他们知道吗？在他们旁边唯一坐着两个男人的一桌，刚刚发生多少惊心动魄的事吗？有多少人的命运都被这两个人的这番谈话影响了吗？有的人还不知道他将有这辈子中头一次去美国的机会，有的人还不知道他将不用去学新的东西，大可以抱着现在会的一点本事再混下去，也有的人还不知道他已经被算计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余威虽然也是坐着，可他忽然觉得他是在俯视周围这些人了。是啊，他们谁能体验到余威此时此刻这种成功的境界呢？一转眼间，余威又糊涂了，自己是不是也在羡慕他们呢？怎么周围的这些人声音里、目光中好像都流露出他余威从未体验过的快乐呢？直到赵平凡的背影进了他住的小区大门，向里一拐不见了，余威才转过身走向自己的捷达王。他坐进驾驶室，把四扇车窗都摇了下来，让外面的空气飘进车里，结果饭馆外面那些烧烤摊上的味儿也都跟着涌进了车里，余威便赶紧点着火开了出去。车开起来，外面的风飞进来，空气清新而且凉爽，余威感觉非常的惬意和自在。他忽然想起一句广告语，用来描述他现在的心情呢，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一切尽在掌握。余威有时候也会自己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么成功，有什么奥秘吗？他一直没有想太明白，因为他每次都是想着想着，注意力就转到去想那些成功时候的良辰美景，顾不上去想是怎么成功的了。是自己的天分吗？余威对自己的聪明是充满自信的。是自己的努力吗？余威也会常常想到自己付出的那些艰辛。毫无疑问，自己是很努力很辛苦的，所以他才不断地犒劳自己的身和心。是机遇吗？当然，但是任何人面前都有机遇，能否抓住机遇就要靠个人的本事了，所以还是自己抓机遇的手眼功夫绝佳。是什么人的帮助吗？余威以前也是常常想到这儿就走神了。有人帮过我吗？好像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有吧，但关键还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去哪儿啊？一个成功男人开着自己的车，兜里还揣着不少钱，精力充沛，还能去哪儿啊？余威此时想起了一个人，范宇宙。还是老范手里的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范曾经拍着胸脯对他说，只要你没累趴下，要几个我给你送几个， 要什么样的，我给你送什么样的。余威心里赞叹着，老范人才啊。刚想到老范，余威就回过神儿来，不行，现在不行，今晚也不行，我得和老范说个正事儿呢。想到这儿，余威又对自己的敬业精神由衷的钦佩起来。是啊，为了工作，为了事业，有多少次按耐住了，放弃了多少本来应该潇洒一场的机会。余威记得有一次刚和一个女孩进了房间，手机响了，他不得不去见一个人，他只好充满遗憾但绝没有愧疚地告诉女孩他得走了，还对女孩解释，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的后退，正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拉开门刚要出去，看见女孩一脸惶恐，才想起80年代的女孩是没看过南征北战的，便只好再解释一句，我今天先撤了，明天再来干你。女孩笑骂了一声，在她身后摔上了门。余威站着最里侧的快车道，把车速放慢，左手拿起手机拨了范宇宙的手机号码，然后放到左耳边。电话通了，余威还没说话，手机里已经传出范宇宙热情洋溢的声音， 老余啊，在哪儿呢？正想你呢。 手机里传出嘈杂的声音，窗外的风声车声也都刮进了耳朵里，后面的车又是鸣喇叭又是晃大灯的催着，余威便把四扇车窗都关上。风声车声小了，但手机里仍然是乱哄哄的。余威冲着手机嚷， 我在路上开着车呢，哎，你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手机里的嘈杂声似乎在移动，忽强忽弱，过了一会儿噪音小了，范宇宙的声音又传出来， 在家酒吧喝几个朋友，哎，我走出来了，正想给你打电话让你也过来呢，有个女孩就是想介绍给你的，哎，我说你过来吧。 余威的心开始砰砰跳了起来，浑身的血液好像也开始沸腾，他觉得有些热了，真想去。余威的心里在呐喊，可是要克制，要按捺，要忍住。余威的头脑还是战胜了身体某些部位的冲动，他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说， 今天就算了，累坏了，你先给我留着吧。 范宇宙那边顿了一下，然后应了一声。余威集中一下思路，有条不紊地说， 老范，急着给你打电话是有个事情得马上告诉你，不是什么好消息，你先有个心理准备啊。 范宇宙那边又顿了一下，然后又哦了一声。过了几秒钟，余威听见范宇宙咕哝着， 怎么了？你说吧，我听着呢。 余威在报丧的时候都要邀功买好，他说， 哦，刚和赵平凡聊了一下，你不是让我催他们快点把服务器的合同和你们签了吗？我就是专门和他谈这个的，没想到何志那边有些变化。 手机里传来范宇宙又哦了一声，余威接着说， 老范，他们准备派不少人去美国考察和参加我们给他们搞的培训，都想去玩一圈，名额全超了，当初准备的培训费用不够，他们就不想买服务器了，用这些钱出国玩去。 余威停下来了，他想注意听范宇宙的反应，可是范宇宙的反应就是根本没反应，这次连哦一声都没有。余威想着老范的脑子看来是真慢，还没反应过来，他只好继续说，再说的详细一些， 老范，他们可能不打算从你那儿买机器了，要用买机器的钱去美国玩去， 要去一大帮人。手机里又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又传来范宇宙的声音，好像很沉闷。 哦，那他们不买新服务器，以前那些机器能装你们的软件吗？ 余威连忙说， 是啊，我也问他们了，我还告诉他们，他们那些微软系统的服务器不能装我们的软件的，他们必须买 Unix 服务器的。可没用，赵平凡说陈总已经定了，我只好说出了问题可别找我。 范宇宙又不吭声了，余威等着，过了一会儿范宇宙才瓮声瓮气地说， 那这下可全白忙活了。 余威恨不能把手伸进手机里，让手随着信号也飘到范宇宙的身旁，拍拍他肩膀来安慰他，但是现在只好加倍的用语言来安慰。 老范，我对赵平凡说了，如果何志飞这么干我也没办法，人家老范也没办法，也是手长在他的身上，笔握在他的手里，他不和咱们签咱们真没办法，但我也对他说了，他必须心里记着这事儿，他一定得找机会照顾你的生意。 这一次范宇宙很快便回答了， 哦，没事儿，以后再说呗，看看别的机会吧。 余威马上接上， 是啊，还能怎么样啊，以后再想办法吧。你放心，我这儿也会留意其他的项目，如果有客户要买有 Unix 的机器，我一定让他们找你，好吗？ 范宇宙的声音又响起来， 哎，老余啊，你今天真不过来了？ 余威挺轻松，赵平凡嘱咐的事情已经办好了，话已经转给范宇宙了，看样子又是糊弄的滴水不漏，但他仍装作充满歉意地说， 不去了，真挺累的，改天吧。 余威和范宇宙道了再见就挂断了手机，然后加大油门开远了。余威根本想不到范宇宙接完这个电话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范宇宙挂上电话，站在外面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然后长长地呼出来，才转身走了回去。进了酒吧，找回自己的火车座一样的位子，坐着的一个小伙子和两个女孩都忙站了起来。范宇宙坐到两个女孩的中间，看着对面的小伙子。此时的范宇宙和余威知道的范宇宙简直就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眼睛亮亮的，咄咄逼人，盯着小伙子说， 小马，大哥，我让人家给耍了。 小马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张着嘴问， 咋了大哥？ 范宇宙一字一顿地说， 我以为鸭子都煮熟了，结果他们把我给耍了。余威告诉我说，赵平凡不买咱们的机器了，买机器的钱有别的用处，他还装蒜说他帮咱们说话了。 他想忽然想起了什么，又说， 见鬼，他在香港还劝我早些订货，我订的这些机器都要砸手里喽。 小马不解地问， 那您咋知道他骗您了？ 范宇宙哼了一声， 他以为我是傻子，他替赵平凡传话，告诉我生意没了，就是怕赵平凡直接和我说的时候把他抖了出来。如果他以为没向赵平凡保证，说何止现在的机器装他的软件肯定没问题，哼，借赵平凡十个胆儿，他也不敢不买新机器。 小马还愣愣的，两个女孩被突然变化的气氛吓得是脸色土灰，呆呆的一动不敢动。 范宇宙自顾自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嘴里带着酒气喷出两个字儿：“ 耍我。” 耳边的风声似乎小了些，周围的女孩子们的尖叫声也慢慢地减弱了，能听见座椅底部的铁轮子压着铁轨的吱吱声，链条吃力地拽着座椅往上爬。过山车刚从高处呼啸着冲下来，在接近地面的一段水平轨道上把速度减了下来，就又开始爬坡了。这次要上的是最高最陡的一个大回转。红军喘着气，似乎都能听见链条快要断开的声音。他真怀疑这么多排沉重的座椅能不能被近乎垂直地拉到顶端，更担心不会在半空中掉下去吧。过山车的速度好像快要降到零了。红军往四周瞧了一下，什么也看不见，就明白已经上到轨道的最高点了。红军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知道那最刺激的一刻到来了。前面的几排座椅已经栽了下去，红军坐着的座椅也一头扎了下去。突然，红军发现原本挡在他胸前的安全扶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抬了起来，高高的举在头顶上。他猛一低头，糟了，刚才还系着的安全带不见了。红军忙伸手乱抓，想把扶手拉下来挡在胸前，可是拉不动。想向前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可是够不到。红军转头，看见旁边坐着的女孩张着嘴大叫着，一张脸上就剩下一张嘴了。可是红军却听不到任何声音。红军知道他完蛋了，周围什么声音都消失了。他从座椅上飞了起来，向几十米下面的水泥地面一头栽了下去。红军拼命伸手想抓住什么，用力蹬着腿，好像可以在半空中蹬着空气爬上去。忽然，红军的头撞在了什么东西上，把他撞得睁开了眼。他跌坐在地板上，醒了。红军揉着脑袋，又感觉到一侧的胯骨和另一侧的膝盖也开始疼了起来。看来，这就是他刚才从床上跌到地板上最先触地的三个部位。真可气，偏偏都是肉少的地方。红军记得，以前在书上看到过，猫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总可以让自己的四肢先落地，看来人比猫差得太远了。他又想起好像谁说过，小孩在睡梦中从床上掉下来的时候也可以下意识地保证不会碰到自己的脑袋，看来自己真是退化了。红军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